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毕寿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五周年之际，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常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尊敬的金正恩元帅毕寿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这是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对他无限敬仰和信赖的表现。